不知道近期你有没有看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，是一部动画片，但是看完感触还蛮多的，会想起逝去的亲人，想起自己的外婆，还有远在天边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。也许只是我们每次想起，也许只是动动手指发出一条微信，但这些行为都是在创造我们之间的连接。我甚至想到，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是实现梦想，还是创造财富，还是享誉盛名？生命的意义可能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照亮。当闪闪发光的时刻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对它的最高礼遇就是记住，记住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当下、每一种收获和体会，所以我们才更应该珍藏已经有的记忆，创造新的记忆。那些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和事，都请用力地记住吧。 我只好配合你，尽量笑得自然。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。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，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。我目送你远走，站得太久，倦意淡淡。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该原谅，该潇洒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，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。痛不怕，心不假，越好断人深处藏的孤单，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，也知道这世间没有太多圆满，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。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要原谅，要潇洒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，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。痛不怕，心不假，越怕断人好傻。 今天我跟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图片当中他在小剧场看话剧，配文是一句台词，他说很多人羡慕他还有这种闲情逸致来看话剧，但没有人知道每次回到家之后他都会觉得很孤独。我觉得大多数成年人的生活都是这样，藏起了自己疲惫的眼神还有心酸的感慨，也不愿爸妈操心，也不想路人围观，于是就算没有那么好也还是会说自己过得很好。那些朋友圈里面满是故事的朋友，不知道有没有活出朋友圈当中那个潇洒的自己。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漂泊的人了，感觉世界之大，再舒服的床都不是家。但我们为了眼下的生活和远方的田野，总要经历一段远离故乡的时光。不管你现在是为了眼下的生活，还是为了远方的田野而奔跑，都希望你在这一座陌生的城市当中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。也正是因为无数个陌生人齐聚在这一座城市，它才有了自己的风景和温度吧。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被遗忘的老歌。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

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、哦、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我朋友说他人生呢有两个不变的原则，第一个是再缺钱也不能够在吃上面省钱，第二个是时间再紧张也不能熬夜赶工，因为这两种解决方法已经被无数次证明得不偿失了。它的毁灭性就类似于嫁不出去那就凑合凑合，随便找个渣男嫁了吧这样的体验。很多人把方便面当饭，连续两天不睡觉当成励志的故事来说，但是吃牛排早睡早起的人也可以成功，而且还有命去享受，所以千万不要亏待自己。 灰色的天，你